行爱路不留路。这晚我却欠冷静控制渐舞，因今晚他的双眼有爱火流露。平时如冰山的心开始 rock and roll， 跳跳跳跳热到要跳舞，我被他的眼光擦到着火。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叫火速车火速的到步，他他他烧滚我眼路快，滚我眼落快啊！暖火七千尺高，我在我两秒变用火速车偏未到。我再过两秒便用火。